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2集《千万可能》。一，沈庙醒来的事情几乎要让举朝震惊了。一日一日睡下去的人，怎么看都没有再醒来的兆头。谁人都不抱希望的时候，偏偏谢景行带着两个娃出去踏青一趟，沈庙就自己醒过来了。二人回宫的时候，差点惊掉了宫中人的一众大牙。沈信夫妇并着沈秋出来，见着沈庙好端端地站在面前，罗雪燕当即就抱着沈庙大哭起来。沈信和沈秋待了许久，虽然未如罗雪燕那般情绪外露，却也忍不住红了眼眶。罗唐抬手去摸沈庙的头发。 这是真的吧？我不是眼花了吧？高阳，你掐一掐我，看是不是真的。 高阳不在，却是忙着去请高湛去了。高湛来了以后替沈庙把脉，把完脉后啧啧称奇。 皇后娘娘脉象平稳，已然无事了。 众人全都长舒一口气。沈家众人在当初谢景行登基不久之后也到了大梁，得知沈庙长睡不醒后，皆是无法接受，非要带着沈庙寻遍世间名医。又想着谢景行不可能让一个昏睡不醒的人做皇后，便是做皇后，日后人心异变，指不定又收了一后宫的女人，沈信便一定要带走沈庙。偏谢景行怎么都不肯，也曾跪下来求沈信，最后更是拿莫雨君来威胁，险些和沈信兵戎相见。还是罗檀和罗雪燕来劝，又提起初一和十五，沈信没办法，却也怕有人趁着沈庙未曾醒来使绊子给沈庙委屈受，干脆把沈家军和罗家军都交给罗玲那头管着，自己一家子长期驻扎在宫里看着沈庙，以免出事。这其实是有些违背礼法的，不过谢景行却乐见其成，有人陪着沈庙说话也是好的。而这大半年来，沈信一家也亲眼见着谢景行待沈庙与从前一般无二，唏嘘的同时便渐渐放下心来。说起这些的时候，沈庙心中亦是百感交集，未曾想一觉醒来便能见着自己的亲人，众人各自安好，一片平和，已经是他不敢想象的庆幸了。 嫂嫂， 季雨舒说道， 如今你醒了，那些个朝臣就更不敢整日胡说八道了。你不知道这大半年陇邑的官员都被黄表兄整得可惨了。 谢景行慢悠悠地看了他一眼。 多嘴。 季雨舒连忙噤声。谢景行自打沈庙沉睡以来，除了对沈家人和初一十五两个宝贝，对任何人都没有什么耐心，更别说插科打诨了。阴气人的手法更是一段比一段高，自然不敢招惹。 问完了就回去。 谢景行冷眼旁观着众人叽叽喳喳。 今日天色晚了，不要打扰朕的皇后休息。 他把朕的皇后咬得很重。沈秋见状就要撸袖子和谢景行打架。这半年来他们二人时常在后面交手，说是切磋，其实就是互相发泄不满。沈秋心中不忿，沈庙就是为了谢景行才睡不醒的，当初若是没有跟谢景行多好。谢景行愤愤沈秋多管闲事，自家媳妇儿凭什么还要外人来管，大哥也不行。如今见沈庙一回来，谢景行又在宣示主权，沈秋心里就不爽了。却听罗雪燕说道， 说的也不错，娇娇方醒，咱们这七嘴八舌的问了许多，她也难免头晕，还是让她休息一阵子，反正来日方长，咱们慢慢说。 沈庙其实还想听大家说说这半年来的事儿， 不过一想也是，一时间也说不清楚，倒不如省着点慢慢说，反正有的是时间。众人便跟着散了，沈庙也回了寝屋。他先去梳洗，惊蛰几个伺候着他沐浴，一边伺候却是一边抹眼泪，泪眼汪汪道： 夫，娘娘可算是醒了，奴婢们之前就想着若是有朝一日能再服侍娘娘沐浴一次就好了，也不知上天肯不肯给这个机会，没想到上天果真有好生之德，愿意再给奴婢们一次机会。娘娘，以后奴婢们要天天这样伺候你。 沈庙倒是不知道沐浴一次这些丫头竟然如此泣不成声，让她哭笑不得，便也温言软语地反倒过来哄这些丫头们，心中深知自己沉睡半年大多是让这些丫头们吓着了。等擦拭干净身子，绞干了头发，沈庙披上衣服出去，让奶娘把初一和十五抱过来。两个孩子都被抱到床上，他们从前就经常被谢景行抱着亲近沈庙，虽然沈庙从未醒过，两个孩子对他的气息却是一点也不陌生，便笑嘻嘻地看着他，好奇地伸出软绵绵的小手去抓他的头发。沈庙的一颗心都要被两个孩子给泡软了，他伸出手指头去逗孩子，因着是双生儿又都一样活泼，平日里奶娘分不清，就给他们穿不同的衣服，初一穿着蓝褂子，十五穿着红褂子。初一一把抱住沈庙的手指头，咯咯咯地笑起来。沈庙扑哧一声笑出来。谢景行刚从外面回来，就看着沈庙趴在床上和两个小家伙对视着笑得开怀。他走过来鄙夷道： 睡了半年人睡傻了吗？笑得好像傻瓜。 沈庙白他一眼：我看我的儿子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 那也是我的儿子。 谢景行挑眉道： 没我你怎么生？ 沈庙懒得搭理他，兀自和初一十五玩得欢快。谢景行脱下外袍，却走过来绕到他身后，伸手握着他的腰，将他圈在怀里。 俩傻瓜小子没什么好看的。 你没给他们取名字吗？初一和十五这乳名也实在太随意了，你胡乱取的。 谁说我胡乱取的？留着名字等你醒来取。 你就不怕我怎么都不醒来？ 那他们就叫谢初一谢十五呗。 床上的两个小家伙也不知道是不是听懂了谢景行的话，抗议的呀呀的叫起来。沈庙连忙伸手去哄，却被谢景行攥着胳膊又拖回怀里。 半年不见你就不想我这么冷淡？ 沈庙顿了片刻，突然回头挣开谢景行的怀抱站好，他双手抱胸，似笑非笑地盯着谢景行。谢景行突然觉得脊背有些发麻。谢小侯爷，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？ 干了什么？ 哼。谢景行觉得莫名，沈庙冷冷一笑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